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垂下眼睫，没什么不高兴的，嫁给孤城是我先头答应过了，现下丞相只不过是定了日子而已。阿弥听他如此说，倒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顿了顿才道， 姑娘，你吃了吗？想吃什么？ 端木翠轻轻合上眼帘，低声道， 上伙房做些豆羹过来吧，不要加肉糜了，素些就好。 阿弥应了声，轻手轻脚往外走，走了一段回身看时，端木翠侧身向内，似是睡着了，一时间好生惘然，心中空落一片，心想着， 姑娘今日奇怪得很，云何一点喜色都没的， 怎么想也想不破，只得先下去。掀帘时只觉寒气扑面而来，忙将雪帽戴起，裹住大氅顶风出去。大风将扣领处的结带吹起，打到守卫的脸上，结带处的玉铃铛发出滴滴的脆声。那守卫往边上让了让，仍旧一副目不斜视、挺立如松的模样。阿弥左右交代了一番，这才哆嗦着回至帐中。女侍正陪齐木一罗坐着，见阿弥进来，忙迎上前帮他解下大氅，阴笑道， 外间冷得很，姑娘穿着这大氅啊，若不出声都认不出是谁了。 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齐木一罗脑中似有一道灵光闪过，心中忽的鼓震不休，面上却依然痴傻神气。阿弥笑道， 我让伙房给将军做了豆羹，你去看着他们，做好了拿过来我看，我再给将军送过去。 那女侍应了一声便往外走。阿弥忽的又把他叫住， 哎，让伙房的手脚快些，上得慢了将军怕是都睡着了。 想了想又摇头笑道， 其实我方才走时将军已经睡下了，不管怎样快些就是。 伙房的手脚不慢，不多时女侍已拎着食盒进来。阿弥将食盒打开，又取下石鼎的顶盖，闻了闻味道，用银针试过，这才将食盒又盖起，拎起食盒要走。那女侍忙道， 外间冷得很，我送过去便是。 非宣不得入，你哪里能随便进将军军帐，即使守卫盘问又是麻烦，我去就是了。 那女侍应了一声，起身帮阿弥掀帘。齐木一罗侧了侧身，从他的角度恰能看到阿弥到军帐的这一段。风沙很大，隔得稍远些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，果如阿弥所说，守卫并未怎么盘问，略向旁让了让，便放阿弥进去了。片刻功夫，阿弥又退出来，女侍一直打着帘子等到他进来。阿弥嘘了口气，将球场解下搁到岸上，笑道， 好冷啊。 顿了顿又向那女侍说，将军已歇下了，他将食盒放在餐案上，今夜不用收回，让他且下去了。说话间才看到齐木一罗，这些日子齐木一罗不言不语，安静地蜷缩在角落里，模糊之形将融入背景之中，阿弥经常会忽略他的存在。阿弥缓步过去，伸手抚了抚齐木一罗垂在肩上的头发，柔声道， 你这两日好些了吗？ 齐木一罗不动声色，依旧垂眸静坐，对阿弥的问话似是浑不在意。阿弥叹了口气，不过他也并不当真指望齐木一罗应他，当下缩回手来，心下只是嗟叹。忽听帐外有人朗声道， 阿弥姑娘。 阿弥心中一喜，脱口道， 展大哥。 帐帘打起，进来的果是展昭。外间这么冷，他仍是一袭单薄蓝衣，容色平和，眸光湛然，并无一丝委顿困乏之色。 阿弥姑娘，是不是将军回来了？ 阿弥点头。 眸中笑意越来越显，忽地悄声道： 展大哥，我有话要同你说。 他语气极是踌躇，眼光四下逡巡一回，面上胆色大盛，心知齐木一罗听不到什么，却仍是想避开他，低声道： 展大哥，你进来一下。 营中军帐多分里间外间，外间起居迎客，角落处帘幕隔开一小方，算是里间卧房。展昭见他朝里间走，心中好生犹豫。阿弥掀开里间帘幕，转身看他： 展大哥。 只要心中坦荡磊落，进去也无妨。展昭吁一口气，下襟旁撩，缓步入内。帘幕放下，下摆处上悠悠晃摆。齐木一罗忽然站起身来，几步抢到案前，颤抖地抓起阿弥方才剪下的球场，纤长玉指死死攥着细密毛边，洁白玉齿深深陷入下唇中，手上却没半分迟疑，极快地将球场套到身上。帐帘一掀，冷风透骨而入，齐木一罗打了个哆嗦，紧了紧球场，将雪帽压得低低，强自镇定了一回，向着主帐过去。帐门处的守卫见阿弥又从帐中出来，心中略略诧异，却没多问什么。擦身而过时，风舞起球场扣领处结带上的玉铃铛，清脆的响音被风搅散，回回旋旋，煞是好听。守卫不觉回头多看了一眼，只是他迟了一步，只看到帐帘掀落间的窈窕身影。阿弥迟迟不说话，展昭有些不自在，或者说对他来讲，这方小小的里间有些太局促了。 阿弥姑娘。 展昭刻意与阿弥拉开了一些距离。 叫展某进来，何事相商啊？ 展大哥，再过几天端木营中会有一桩喜事，你知道吗？ 什么喜事？ 就是嫁娶之喜。展大哥，我同姑娘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，我一直想着若是能跟姑娘同时婚嫁。 阿弥姑娘，是你要出阁吗？ 出阁？ 想来西岐时还没有出阁这种说法。展昭笑了笑，换了一种问法。 展某是想问是否阿弥姑娘不日将大婚。 如果攻取重城得利，将军三日后就会大婚，我想。 将军？ 展昭心中咯噔一声，打断阿弥的话： 哪位将军？ 这里还有哪位将军？自然是我家姑娘了。 你是说端木将军三日后会大婚？大婚的是端木将军，他和谁？ 和孤昌将军啊。西岐军上下几乎都知道这事儿，我们将军早晚是要嫁给孤昌将军的，只欠定下日子了。方才将军回来说，如果攻取重城得利，婚期就在三日之后。 展昭忽然退了一步，脸色有点发白。 是他今日回来说的？ 是啊。 阿弥有些慌，他被展昭的反应弄到手足无措。 不可能，他不是已经记起来了吗？怎么还会有大婚一说？ 记起什么？ 将军就在帐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